多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昨晚再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大会话有8000人参与，咁今日会再继续。再有一名嘅绝食人士晚上感到唔舒服要退出，咁现时有9个人继续绝食。对于行政长官梁振英话，喺撤回同不撤回之间有好大嘅商量空间，政府愿意同反对人士对话，但前提唔应该系撤回科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言人陈锡之就话，唔明白梁振英所指喺撤回同不撤回之间有乜嘢嘅空间。家长关注组、教协同学民思潮都重申，唔会加入政府开展国教科嘅委员会，坚持政府必须撤回呢一个科目。台湾嘅中央气象局喺凌晨4点左右喺台东近海录得5.2级嘅地震，暂时未收到伤亡同损毁报告。气象局指出，地震震央喺台东县以南五偏西嘅方向约58公里，深度系21公里。屏东县的恒春录得震度达到3级，而屏东市、台东市和高雄市录得震度是2级。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制造业和建筑开支的数据都较预期的差，令到大市受压，道指一度跌穿13000点。苹果有买盘的吸纳，之前纳指在尾段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低见过12977点，收市报13035点，跌5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75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4点。各类股份里面，工业股的沽压较大。其中美国重型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股价跌超过 3%， 收市报82.66美元，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至于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DBC 有事 D100 民声起义，100%支持 DBC， 支持大班，不想消失，想继续听下去，希望继续听到正义的声音。谭秀英， 支持 DBC 等于支持香港言论自由，反对国民教育，支持学生。 我是李丽蕊，100100一呼百应， D100 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支持正义的声音，不要做政府的应声虫。赵玉冰， 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还声于民，撑大班，撑自己，撤回国民教育， 支持 DBC 继续为民发声。杨生、杨太， 香港需要言论自由，需要大班，反对中央干预香港自由空气， 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言论自由。梁小姐， 支持郑经翰，支持 DBC 全体同仁。 WK， 每天要呼吸自由空气， DBC 努力加油。 Marcus，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喂阿 Sir， 单嘢唔关我事噶，你哋有冇搞错啊？ 阿叔，你坐喺度等阵先。 咩阿叔啊？喂阿 Sir， 你咁样好冇礼貌噶。哎呀，我要求去医院啊。 去医院？咁你过嚟戴翻手扣先，阿叔。 吓、啊，我要投诉你啊！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成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嘅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今年9月9号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一票在地方选区，一票在功能界别。300多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 7:37 啊！ 系啊，两位吓口径一致同步去报时喎，咁啊，口径都好紧要嘅，即系政府有时系面对呢啲嘅即系重要嘅决策咧，就当然系要内外口径一致啦。边个行先啊？边个跟尾？整个策略有晒剧本可循嘅，呢、這个就系即系一个即系政府嗰种，即、就、系、是、你话佢聪明好，或者佢一个即系吓政治包装好啦。就喺面对今次咧，呢、這个系有关系国教科嘅争议咧。嗱，琴日梁振英就开腔咯吓，即系咁啊，就系咧，亦都一个比较上系你需要慢慢细心解读嘅语言艺术，喺切与不切之间有好大嘅讨论空间吓。林伯点睇？林伯啊？ 呢啲咪叫做讲嗰啲叫做谎话嚟嘅。你话乜都有得倾，即係乜都冇得倾。你就话呢撤回与不撤回中间有好多空间。咁讲乜嘢啫。如果系嘅，你使唔使咁一定要话呢啊，我有个开啊呢、這个推展呢个系德育同埋教委员呢、這个教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嘅科嘅委员会啫。一直话啊呢、這个会唔会而家呢又扩大嗰个职能啦，乜都可以倾。咁又系乜都冇得倾啦，又真系。 乜都倾，你乜都冇倾，话啲逻辑推理真系好难嘅，即系切与不切之间好大空间，即系零与一之间有好大嘅空间。但系发觉咧，而家就整个嗰个施政好或者各方面咧，嗰啲思维咧系乱咗嘅， 即系逻辑性乱咗嘅，出卖咗自己咁啊！我觉得真系，唉。 即系同埋睇见，即系应该系前日就系即系啊，琴日都有讲过啦，就系、是、政府高层咧开咗四个钟头会，就喺高居临下去望住下边。吓，嗰啲人头涌涌，嗰啲群情嘅汹涌，咁啊上面就评估形势啦，咁当然系多方面评估啦，就系、是、有 怯啦， 系咯， 怒啦，吓惊啦， 但又要撑住，点样撑埋一记咧？即系大班成日讲，点都要撑埋一记先至可以有嘢噶啦， 车大炮 顶到九号啊，要都要。 我最唔中意有一人咧，成日车大炮，根本今日信报啊呢、這个金针闸咧就踢爆咗佢噶啦。佢咧就正话嗰个声带啊李金鸿播过噶啦，阿老总播过声带，佢话撤回啊嘛，冇嘢好停喎倾啊嘛，你再播一次听下，阿辉哥啊， 嗱，搵翻带出嚟讲到讲到系撤与不撤之间吓， 系、 那 個、佢 话有咩好倾嘅？你讲一句佢就话撤回，你讲一句就撤回，你听下讲咩先啦，然后先踢爆佢啊！ 喺政府总部门口聚集嘅反对国民教育科嘅朋友。嘅耳中咧，佢即刻嗌撤回，即刻嗌撤回。咁我相信咧，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我或者任何政府嘅人员咧，喺聚集嘅朋友面前讲任何说话咧，佢哋都系嗌撤回嘅。呢、這个问题咧，喺撤回同埋不撤回之间咧，我哋有好大嘅空间。 我是很想聽各方面朋友的意見，包括呢反對的朋友的意見，到底他們擔心現在都未出來的參考教材裡面哪部分會讓我們的青少年呢被洗腦。 未出來的參考教材講什麼他真的 嗱，咁佢好明显就系、是、咧，你要倾就入个委员会倾、 啊， 即系翻翻我嘅主场去倾，呢、這个关键喺度啦。 踢爆佢系话佢呢番说话系七点钟出嚟讲嘅，嗰晚黑林郑月娥系八点半出嚟讲嘢嗰阵时，林郑月娥讲嘢嗰阵时，嗰啲学生嗰啲喺广场嗰啲人先至话撤回、撤回、撤回，你明唔明啊？咁点解佢会喺一个钟一个半钟头之前，佢会先知嘅嗱？金针集即系信报呢篇嘢嘅咁写嘅嗱，佢话梁振英琴日朝后早回应呢单嘢嘅时候咧，当记者追问佢点解唔同啲市民会啊见面嘅时候咧，梁振英又咁讲啦。佢大家都知道嘅，包括琴晚林郑月娥司长、胡鸿玉主席同埋吴克俭局长出嚟喺政府总部。做一个宣布嘅时候呢，通过现场直播，一去到喺政府总部门口聚集反对国民教育科嘅朋友嘅耳中呢，啊佢哋即刻喺度大嗌撤回撤回撤回咁。喂，咁我相信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即梁振英话，我或者啊佢自己啦，任何政府嘅人员喺聚集嘅朋友面前讲任何嘢呢，佢哋都嗌撤回撤回嘅啫，咁嗱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嬉皮笑脸噶，嗱咁啊呢个金针集嘅作者就话咧，啊听咗呢句话咧，认为香港有救啦，点解咧？话香港有个先知特首啊，咁点解金针集咁讲咧？佢话因为日后咧一定会逢凶化吉，如果特首系有先知嘅话，咁啊。个不即系呢个金针集就话个作者就话啦，佢唔系癫咗啊，又唔系开玩笑。佢话事情实在系发生咗，点解咧？佢话反对国民教育科嘅市民，当日希望梁振英晚头黑七点前同佢哋见面。嗱，系要求七点前同佢见面噶嘛？ 错在五点，又延迟到七点。 但系反对国民教育科啊市民咧啊。在林郑月娥啊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咧，嗰阵时系晚头黑八点半。咁梁振英系点知道在八点半之前啊，佢出嚟见市民，啲市民又会大嗌撤回撤回嘅咧？嗱，如果咁唔系先知嘅话，系咩咧？咁啊，跟住就话咯。而梁振英全程交代事件嘅时候咧，面容毫不肃穆肃穆，而且系笑逐颜开。所以佢而家呢班人咧，一个佢，一个吹水我，佢好学唔学学吹水我？以前唔系咁轻佻噶，其实吹水我系好轻佻噶。佢每讲一句嘢就嘿嘿，每讲一句嘿嘿嘿咁噶。嗱，而家佢嘅衰样系人都知噶。以前佢仲呃到啲市民，但呃唔到我咧，当然，因为我观察咗近距离啊，观察咗十几年，我一早知道系个坏人嚟嘅，一个浪得虚名。欺世盗名的官员，嗱今时今日，因为推行国民教育，你睇到佢真面目啦，而家大家睇到啦，啊我唔敢话我系先知，不过因为我一路都注意佢嘅，佢个人个演变咧，由你睇今日咧呢、這个苹果天马男咧，佢就讲啦，佢话而家佢有一个政务官，一个本来政治中立、严守纪律嘅政务官咧。摇身一变变咗个左口啊！而家佢系同阿陈梁振英接轨啊！其实佢点解要变咗左咧？其实咧，我觉得梁振英咧摆喺身边咧，我谂佢都唔系好安乐。亦都我哋亦都唔使替为梁振英担心。梁振英唔系咁简单嘅人，你睇到佢噶左口左面呢个女人。 喂，咁啊，等佢又得，等佢鬼打鬼咯。 佢想抢佢个位啊嘛。喂，但系个问题系啊，喂。佢虽然两个鬼打鬼，但系呢样嘢会影响咗香港个事。 你香港两个管治嘅最高层，如果有鬼打鬼或者有某种嘅情况底下，你系整个管治出现问题咧，系影响到我七百几份市民。 咁啊，等阿梁爱诗出嚟批评佢哋咯。 另外仲有一样嘢啊，呢、這个 林鄭月娥如果做咗特首，嗱，我而家可以话俾你听，第一佢未必做到啦。阿梁振英同唔会同一定揽住同一齐死嘅，唔会咁容易俾佢阿借佢上位嘅。梁振英咩人啫？但系如果呢个女人真系俾佢做咗特首咧，佢系恐怖过梁振英嘅。我话俾你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一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6啊，梁振英老鼠跌落天平啊！今日咧喺三张报章，两张喉舌报，一张凉粉报啊，喺明报咧啊都有佢嘅文章。啊，即系两张喉舌，一张凉粉，啊，三张报纸就写咗个专栏，啊，自己投稿就叫做上任两个月。如果你问啲市民，你问我哋呢啲人，啊，呢啲冇好嘢讲嘅人，我就话俾你听咧，佢上任两个月咧，啊，香港就衰，佢做咗两个月坏事做尽，香港系衰足两个月。咁但系佢自己咧就认为自己做咗好多好嘢，啊，整咗个六大建设出嚟，即系话佢自己六大成就，仲要话咧新政府上任短短两个月就能够推出一系列嘅新嘅政策，啊，咁即系自吹自擂啦。跟住就借意咧系咁以啊谦卑下，就感谢所有问责官员同埋同事啊。同埋呢个公务员队伍，跟住话咧，香港公务员队伍系优秀、专业同埋负责任，要急市民所急。公务员同事嘅工作量难免百上加斤，不过呢两个月嘅工作成果以及市民对我哋工作嘅肯定，系整个政府团队嘅最大回报。边个市民对梁振英呢个政府肯定嘅？啊，边个话俾你听啲公务员有配合到去啊？搞出呢啲咁嘅所谓老鼠跌落天秤嘅六大建设咧，六大贡献咧，老总你讲啊，逐点讲啊，我逐点驳你啊。 嗱，呢啲咧好简单，啲业务报告俾大老板睇嘅，唔系俾啲即系小股民睇嘅。嗱，六大报告啦，逐点讲就第一题，一系列嘅短中期共十项措施解决社会积存已久嘅房屋问题，即系梁十招啦，你点驳我？梁十招， 佢第一招唔系嗰招嚟嘅， 生果金啊！ 佢第一招先讲生果金， 生果金 啊！你睇嗰、那个，你睇个系简 哦，唔系即系佢 解嚟嘅有嘛？ 佢另外嗰、那个哦，你讲两，第一个就佢讲喺立法会宣布嗰样嘢先嗱，嗰、那个宣布吓，宣布啦， 第一样嘢咧， 我嗱先讲生果金先嗱，佢有两大系列。 系我讲佢嗰五项， 五项 其实究竟系几多项噶？佢 嗱，佢先 佢一讲紧系十一项啊！对唔住啊，我哋讲少咗啊， 少讲嗱，佢 就我错咗啊， 系啦， 佢系有十。一个公佢系讲唔系六个 五加六啊， 五加六 加六啊， 嗰五点咧就喺立法会讲嘅。 啊，讲咗五点先啦， 五点先啦，先个立法会同合不合啦。第一项就系生果金啦，落实喺政纲当中系增设特惠生果金建议，开设每月2200蚊嘅长者生活津贴，让40几万嘅长者受惠。吓，呢个就系10月15号喺立法会宣布嘅。 我想问下你啲钱到手未啊？ 吓， 啲钱到手未啊？你讲咩啫？ 而家派咗啦咩？派咗未啊？开始咗未啊，老总？ 哇！呢个我都唔觉得佢开始咗，唔觉得开始咗系啦。 讲啫嘛，仲有一样嘢。喂，唐英年就话，如果佢做特首咧，七月一号就可以每人3000蚊噶啦。 即发， 即系呢班人。 佢呢个准备好似系一次过又补发噶嘛？嗰阵时讲话， 未 系 唔 系喺未 发 未 发 未发啊！ 佢搞得掂，佢死鬼咗啦！ 佢要计翻条数出嚟噶， 得嘛口噏啫。我俾个官你做啊，林一华啊，咁第二样嘢， 第二样系每年容许5000名符合白表资格人士喺居屋第二市场购买未保价嘅居屋单位。 呢个大波镬啦！呢个就即刻搞到啲居屋咧，全部炒到差唔多，而家过万。 市场即时嘅反应 啊！即时反应啊！呢个就炒起嗰啲楼市去， 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啊！ 好，第三点，为非政府组织合作兴建青年宿舍，让在职青年有自己嘅居住空间。 又就系得个噏字，讲嚟讲去咪得个啊，讲嚟讲去仲要好多年后先得个几千个， 呢 个系好贵租添嘅。 系呢、這个就个别嘅，即系 NGO 都系喐紧，就揾紧地方啦，地方未揾得掂嘅有啲吓。第四点系增加长者医疗券嘅金额，由每年嘅500蚊增加到1000蚊，预计70万名嘅长者受惠。 有啊？有未啊？ 讲嘅啫， 呢啲都系啲行政安排要处理咗先得噶嘛。 啊，咁啊唔使讲啦。第五样讲咩社企发展基金啦，系嘛白痴啊！社企嗰啲问我啊，啊佢净系俾钱啲左派机构嘅咋，因为揸住社企基金嗰个叫曾德成啊， 民政事务局嘅发嘅。 好啦，咁呢啲唔好讲啦。呢个就五样嘢咧，佢自吹自擂话喺立法会度宣布 嘅啦。嗱，跟住六项咧就系跟住五项，即系喺未来嗰即系过去六个星期，再有以下各项嘅民生工程。 即系话去完立法会之后咧， 我有跟进嘅 假大空嗰五样嘢之后嘅六个礼拜咧，佢就推出咗咧六项民生工程。你讲下啦， 第一项就刚才讲就系梁十招，系短中期共10项解决社会积存已久嘅房屋问题。 我批佢啊！我话俾你，嗰十项咧，本来初初我话信二成，而家发现原来信二成都死啊！嗰十招系虚招嚟噶。另外一样嘢咧，仲有一样嘢讲埋啊！佢讲个港人港地啊，你知唔知发展商拍烂手支持啊？你知咩叫港人港地啊？港人港地咧就做到一样嘢咧，嗱，你攞啲地出嚟话起啲楼，净系卖俾香港人。第一有冇地先？第二样嘢，而家咧系好软弱噶，跟住又话啊限几多年？即系几多年之后咧，又可以解禁，唔系港人港地啦。跟住又话连呢个张炳良咧，又连咧公司买都要考虑，即系唔系强硬嘅。仲有一样嘢，地产商同我讲嘅，琴日佢话有港人港地发达啊，佢哋咪净系起豪宅咯。第二样嘢就推高个二手楼市。OK， 佢话地产商咪仲好，咁啲人呢大陆人咪攞啲钱咪抢贵嗰啲二手楼咯， 二手楼冇限制噶， 咁你更加唔使买楼添。啊，你新楼供应又唔够，二手楼咧就因为啲新楼唔俾大陆人买，佢咪走去抢贵二手楼咯，咁啊太古城嗰啲咪20000蚊尺咯，啊，你话喂废话连篇， 梁十超就信二成都唔不足啦。第二就每年第二点就系、是。提早个几月开展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的第二阶段，等可以是以每程2蚊的优惠票价乘搭巴士，咁呢个就已经系实施啦。 呢单嘢咧， 关佢咩事啊？ 呢单嘢咁嘅，曾荫权政府嗰时宣布咗咧，话10月1号开始嘅，佢咪夹硬监呢个张建宗咧，啊监呢啲八达通咧。监啲公营嗰啲运输机构咧，就早一个月施行，就咁大把啦。啊，监出嚟嘅呢一个月就一个月咁大把啦。 监出嚟 咁、啊、做呢啲做区议员咩大佬，做特首早一个月俾你都摆工，好似我哋啲咁2蚊搭车好巴闭。 第三点就系大家记忆犹新， 又唔关佢事添， 系唔关佢事嘅 政策又 系。第三点就俾阿沈泽跳一点咧，就开展230个喺行人通道加设升降机项目，便利市民上落。 呢个区议会议题嚟嘅，而且亦好多都规划咗噶啦，又系得个噏字。 第四系优化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容许申请人自行选择以住户或个人嘅基础系进行呢个经济审查。交通津贴 咁呢个一路都有啦，咁有咩咁大件事啊？ 咁嗰个细节上有少少改动。 係两即係而家双轨㗎嘛而家。 即係细节上有啲改动啦。 但呢个又系同佢冇关系又系。当时候自己经济推出嚟成有呢个争议。啊、政府推又企硬话唔 得。第二项呢天光墟又关佢事。 天光墟啦天光墟啦。 天光墟系唔掂㗎话俾你听。呢个多余嘅呢个。咁、第六。 第六就其实同天光差唔多，为固定摊贩提供资助改善环境啊。 喂，佢究竟系做特首啊，抑或做区议员嘅呢条友？喂， 嗰样一样政务主任都唔得。 但我话俾一样嘢，嗱，佢讲呢十一样嘢都唔够佢做啲衰嘢咁衰，净系一个国民教育啊，啊搞弯晒全香港嗰个和谐社会分化，跟住第啲家长忧虑啊。害我哋残害我哋下一代啊！喂，加埋佢自己车大炮，佢上任到而家，佢僭建又唔交代，利益申报又搞唔掂，跟住陈又揽啊陈茂波，喂，仲有咩衰嘢啊？跟住咧就嗰三个无线电视台嘅牌又唔发，嗱、你一讲一讲啊，今日已经炒起咗嗰只 K 宝啦，咁即系证明咧啊，呢个市场系可以容纳到更多电视台嘅。嗱、啊，那个就唔系借口嚟嘅，就只不过一个受害人嘅，嗰、那个叫 TVB， 啊 TVB 啲股价咪即 刻插水啊吓、啊， 喂， 大班仲有一个受害者嘅，就系、是、DBC 呢个我都费 你不嬲成日讲，你话叫言论自由吓乜嘢，咁佢咪好啊，我就放啲声嚟出嚟话有机会发嗰几个牌。 九月九号立法会选举之后，佢就会做嘢噶啦。我话俾你睇到嘅，而家个求证。求证就是呢个梁振英，佢未吹鸡，阿辉哥最叻嘅讲波，未俾红牌，啊净系讲啫，啊我哋唔会清场噶，啊另外一个旁证咧就系、是、叫做啊吹水我 有个保时啊吓， 冇噶、啊，但系另外一个旁证出咗黄牌啦，呢、 啊 這个咧就叫做梁爱诗，啊就话咧。呢啲叫无政府状态，所以琴日咧我都喺啊十级自由风嗰度讲，九月九号立法会选咗之后，而家都咁肆无忌惮啦。九月九号选咗立法会之后，就全部做嘢噶啦，清场啦， 哇 啊封 DBC 啦。 我寻日十点几钟经过湾仔嗰度，哇几热闹啊！几和谐啊，几齐心啊，真系。 同埋 咩叫无政府状态啊？ 秩序嗰种嘅 系 啊， 佢一讲无政府状态、啊，你唔好理佢讲真讲假，呢个系佢嘅取态。 啊， 喂，当年天安门都好平静嘅， 系、 你唔好理佢，你唔好理佢哋，唔系睇呢啲嘢，佢哋最紧要一样嘢，睇今日申报嘅社论，讲政府嘅威信。你如果你班友咁样走出嚟嘈冤巴闭，我又撤回嘅。个政府就唔使做㗎喇。咁呢个呢就叫无政府状态。当共产党一讲无政府状态嘅时候呢、下一步呢就镇压㗎喇。就係镇压㗎喇，就咁简单。啊喂。 点呀，咁而家要鸡飞狗走呀、 讲威信。 啊 当年你曾荫权政府黄毓民一招成名。掟隻招佢就收返嗰个生果金审查制度。跟住嗰个悭电胆。本来全香港人都认为呢个好嘢嚟嘅，但系你一话佢有利益冲突，佢又收翻。喂，曾荫权，你话佢大花筒住总统就套房，佢就即刻委任呢、这个啊委员会去调查自己，跟住叫审计处去审计埋添。喂，呢啲就叫做啊毫无威信，呢啲就叫从善如流。嗱、啊，呢啲叫择善固执。但系而家梁振英就唔系嘅，而家加埋呢个吹水我咧。就话哦，你啲友出声，我褪啊，我就冇得倾啊，我择善固执啦，冇得褪噶啦。 所以关键系即系点样评估系善定恶啊嘛？但系而家你系香港咁多民意， 全 部 都 系 话俾你 听恶事嚟噶 嘛？就算嗰样嘢系善，去悭电胆咁，就算有嗰样嘢系善，但系当啲市民嘅反应认为你系恶嘅咧，你就要放弃噶啦。呢、這个就叫做父母官啦。嗱、呢一班人咧，我话俾你听咧，九月九号咧就喐手噶啦，好多嘢你系谂都谂唔到嘅。啊，而家咧就开始抹黑班僆仔啊！啊，今日如果你有睇张志刚咧呢个行政会议打手咧，啊， 一个写稿佬做咗行政会议成员咧，都匪夷所思啊！ 呢啲言论会 今日咧就做打手啦，今日就喐嗰班僆仔啊！今日 加强嗰个火药味啦。 一阵间先讲，我哋而家揾紧学文思潮人澄清下，又话有幕后黑手，又话有金主。喂，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嚟噶，写埋啲咁嘅嘢啊，衰过亚洲电视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昨晚再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大会话有8000人参与，今日会再继续。而再有一名绝食人士晚上不舒服要退出，现时有9个人继续绝食。对行政长官梁振英话，在撤回和不撤回之间有很大的商量空间，政府愿意和反对人士对话，但前提不应该是撤回科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发言人陈锡之话，不明白梁振英所指在撤回和不撤回之间有什么的空间。家长关注组、教协和学文思潮都重申，不会加入政府开展国教科的委员会。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遇袭事件，新华社报道两名疑犯承认抢走丹羽座驾的日本国旗，被北京公安行政拘留。日本共同社报道，北京对袭击事件疑犯从轻处理，只是行政拘留而没有提出起诉，是基于中日两国共同的想法，希望尽早结束事件，淡化不稳定因素，避免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而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马英九总统计划在星期日搭直升机前往基隆以北，距离钓鱼岛140海里的彭佳聚，视察岛上的气象站，了解军力部署，还可能飞到防空识别区遥望钓鱼岛，了解钓鱼岛海域的形势，展示保钓的决心。海空两军高度戒备，而视察过程将不会公开。有台湾立委批评马英九只是敢遥望钓鱼岛，不敢登岛，只会沦为国际的笑话。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制造业和建筑开支数据都较预期的差，令大市受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穿13000点，低见过12977点，收市是报13035点，跌了54点。苹果有买盘的吸纳，支持纳斯达克指数尾段回升，收市报3075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市报1404点。各类股份当中，以工业股沽压较大，美国的重型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跌超过 3%， 收市报82.66美元，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苹果下个星期三举行发布会，外界估计届时是会公布推出 iPhone 5， 消息刺激到苹果股价升 1.5%， 收市报674.97美元。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体育消息，港队在伦敦的残奥会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面的金牌，在轮椅剑击的女子个人花剑 A 级的决赛，以全胜姿态打入决赛的余翠仪，以15-13反胜对手国家队的伍百丽，夺得金牌，实现三连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5日星期三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噶啦。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

好支持 DBC， 好支持大班范洁梅女士。大班同 DBC 所有员工坚持为民发声，还声于民。阿 Joe 支持大班继续为民发声。Ringo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View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八应 ，DBC 继续打拼。 路虽然难行，有你哋嘅支持，继续向前行。 你的 DBC 开放呀 ！DBC 是属于香港市民的， 属于你的节目，属于你的主持，属于你的直播室，将会全面开放，和大家进行零距离接触。 DBC 是属于香港市民的。 由星期一开始，一年六日， 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5:30，星期六上昼9:30到下昼3:30。 只要大家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就可以登录 DBC， 宣示你对 DBC 嘅支持认同。 究竟风波里的茶杯嘅大班同林毓华系点样做节目嘅咧？ 梁思浩做节目嘅时候系咪真系笑到唔停口嘅咧？ 十级自由风小班郑家富系几咁有霸气咧？ 仲有陈海琪、梁继章、 李丽蕊、 黎则凡、 麦润秀、 颜联武、 康正川、 吴志森。 星光熠熠，乐也融融。 详细交通详情，请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 香港市民齐齐参与属于你的 DBC 开放日。 我咩都够胆试噶，玩激流、笨猪跳，又试过跳降落伞。 咁大胆？ 唔使大胆噶，肯踏出第一步就得噶啦。 咁你又唔试下戒烟？ 我食咗十几年，戒唔到噶啦。 你又知唔得？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你就知道戒烟难唔到你嘅，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戒烟热线18331838，踏出戒烟第一步啦！ 今日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嘅第37日，即使市民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而家呢一班咁嘅即系好似妖怪嘅人咧，哇！妖言惑众。即是完全冇晒真心咧，就真系有时反而觉得曾蔭權都有少少支持之心啊！佢俾人哋揭发，佢都即刻退租。但系而家呢一班咁样统治班子，完全彻底100%嘅无耻咧，你真系觉得香港人点样走落去咧？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37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2，这个梁振英呢有啲 Facebook 的网民问是不是卖广告，不是卖广告。啊！佢冇用公帑，不过梗系用公帑啦。佢得闲写稿咪即系用公帑咯。啊，分分钟贵过广告费。啊，佢啲人工啊，服侍佢啊，跟住啊，唔知道几多个人帮佢改啊吓。咁啊，登佢就投稿去报馆，都唔系叫投稿啊。投稿咧嘅意思咧就林毓华，你写篇稿去报馆咧，报馆登唔登咧就由报馆决定。但系佢呢啲咧就叫做啊征用个版面啊，即系佢就征用咗两份喉舌报同一份凉粉报嘅版面咧，就话自己上任两个月咧，总共做咗11样嘢咧，去引以自豪嘅。但另外一方面咧，系人都讲诚信，尤其是从政人更加要讲诚信啊！如果唔系，你而家立法会选举，点会大家喺度你抹黑我，我抹黑你啊？不停喺度抹黑咧，都系就住诚信一样嘢。嗱，做特首更加要有诚信，但系梁振英咧做咗两个月咧，我话俾你听咧，佢就一啲诚信都冇， 一事无成。 佢诚信破产唔系一事无成，系讲紧诚信啊！林毓华唔系讲紧做紧乜嘢，讲紧佢嘅诚信嘅 integrity 啊，系一直情系完全破产。点解咁讲咧？嗱，今日信报金针集咧就督爆佢嘅嗱，佢喺当选嘅时候咧啊，如果大家记得啊，佢话日后我会继续啊拿住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啊！我同我嘅管治团队会走入群众， 听取你哋嘅意见，只要你哋肯讲，我就肯听。嗱，呢句话几时讲嘅咧？就系喺3月25号当选嗰日，佢就向全香港嘅市民作出咗呢个承诺。但好可惜嘅，正式上任之后，啱啱两个月就彻底被推翻。咁啊，试问下啦，剩翻落嚟嗰4年10个月嘅日子系点样走落去呢？一个诚信破产嘅特首，嗱，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就系梁振英啊，当住700万人面前信誓旦旦，令到市民咧仲敢去尝试啊。所以咧，前日嗱，啲人当佢讲啲嘢系真嘅啊，就喺政府总部咧参加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嘅集会咧，特登喺台上面放咗张接凳。啊！放喺接凳嗰度做咩啊？ 等佢落嚟咯。 希望咧同梁振英对话。 啊， 当然唔使问阿贵啦，唔使先知啊。而家系马后炮啊。梁振英拒绝会面，睬你都傻嘅。嗱，讲起空凳咧，又另外岔开少少啊。 嗯。 其年伊是活咧，今年82岁。 嗯。 共和党老共和党人啊，做个市长嘅佢。 嗯。 不过咧就喺 好细 加州一个好细嘅有钱佬 ，available 好似系啊，就做市长。唔知 Camel 定 Melbourne 啦 ，Camel 做市长，佢做市长巴闭啦，嗰度咧就系全加州差唔多最贵嘅地方嚟，全部明星啊、有钱佬啊住嘅。佢做市长嗰阵时啊，做咗一样嘢，麦当劳唔准喺度开，所有快餐店唔准开，啊连锁店唔准喺度开，啊咁咧，奇年伊士活咧，呢、這个老民共和党党员咧，嗰日去呢个共和党集会，梗系帮啊啲总统候选人做势啦，帮共和党，佢摆咗空凳喺度做栋笃，佢唔系做栋笃笑，做栋笃讲啊，做质询大会，佢当嗰张空凳咧就系、是、奥巴马坐喺度嘅，就问佢你做过乜嘢啊？嗱，我谂我哋第一都做呢样嘢，刘玉，不过我哋日日都做紧嘅。我日日当嗰张凳系梁振英，你已经坐喺度噶。啊，我日日都当嗰张空凳系梁振英坐喺度噶。 你又想啊，同你咁亲密 嘅。我哋有三张空凳，一张梁振英，一张吹水我，一张陈茂波。啊，我日日都当对住佢哋噶。喂，嗱，讲翻嗰张空凳啦，咁佢就拒绝啊，同呢啊喺广场嗰度要求同佢会面嘅市民、学生。家长教师到到昨日之后再出嚟回应啦，咁啲记者梗系咬住唔放噶啦，就问佢点解唔同啲市民见面嘅时候咧，梁振英就话大家都知道，包括昨晚啊吹水我胡鸿玉啊吴克俭啊出嚟喺政府总部做咗一个宣布嘅时候咧，通过现场直播咧。一去到喺政府总部门口聚集反对国民教育科朋友嘅耳中啊，即係话呢呢几条友一讲嘅传到去嗰班国民教育科嘅朋友，我唔知边个同佢做朋友，做朋友系互相尊重嘅，我请你嚟同我讲嘢，你唔嚟仲有朋友组冇得倾嘅啊，佢话佢哋啲友一开声呢啊，佢话就即刻听到呢个广场上面人话撤回撤回撤回。佢话咁喺咁，我相信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或者任何政府嘅人员啊，要喺聚集嘅朋友面前讲任何嘢咧，佢哋都系会嗌撤回撤回，所以我就唔开。嗱，呢、這个唔系鬼拍后尾枕咯。人哋请你嗰阵时，林郑月娥都未出嚟讲嘢，啊，你系预早知道广场上啲人就会话撤回撤回撤回嘅咩？嗱，呢啲咧就叫做咧啊。唔单止系马后炮，呢啲人咧就擘大眼车大炮。一个咁嘅特首，你信唔信得佢过啊？仲要嬉皮笑脸喺广场上边，嗰啲家长、嗰啲老师、嗰啲学生系好严肃，系好悲情啊！因为咧针吉唔到肉唔知痛，大家为咗我哋香港未来，为咗我哋嘅核心价值。为咗我哋嘅下一代，唔想俾洗脑，就要求你撤回呢个国民教育科。有人绝食，有人送去医院。你同阿吹水我走出嚟就嘻嘻哈哈啊， 一啲都唔嚴肃，唔好讲话做官啊，做一个领导啊，你就算唔系为咗一件咁嚴肃嘅嘢讲嘢，成日咁嘻哈哈都系唔好睇嘅，我话俾你听，不知所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2012立法会选举入席路啦！ 投票在即，一起分析透视。我哋安排咗特别节目 ，DBC 选民我话事。 今个礼拜起，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4点，大声台播出。郑大班率领一众时评节目主持人，电话质询各地方选区候选人， 仲有听众封烟，热线电话系1872111。 选民点可以冇得讲？因为系 DBC 选民，我话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我觉得文教育，唉，那间咩女名才名校啊， 系 就话 校长要嚟解话喎， 要啲教师 啊， 要啲教师签保密协议， 嗯， 话俾啲学生家长听，嗰啲资料系绝密。而家终于知道系咩啦？原来见到国旗升起系点嘅，要喊 啊， 要流眼泪噶。不过而家好在你个办学团体呢、這个浸信会咧、 嗯， 就啲高层走出嚟喝停啦。啊，咁啊唔知间学校听唔听佢话噶？因为而家系校本管理噶嘛、 啊， 所以当年咧又讲翻当年啦。 啊， 点解啊？ 书记 啊，同阿李柱明两个老嘢要将呢单嘢打到终审法院，咁当然就输咗啦。啊，好多人当时就唔认为点解天主教办学团体啊咁执着唔要校本管理呢？嗱、嗯，终于知道点解啦。嗱，而家呢个女明才小学呢啊，就点啊？佢而家批评传媒以偏概全。 系啊。 啊、 唉，咁但系问题就系咧，你好似你话斋啦，个办学团体浸信会联会现阶段 咧，校 不赞成啊，佢话 不知所谓，校长佢点解批评传媒以偏概全咧、嗯？即系我哋有份噶、 嗯， 我哋对号入座啦。咩叫以偏概全咧？ 嗯， 阿林毓华可唔可以解释下咧？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咁、啊、咪就系话你哋咧冇理解佢。 系啊，我哋系唔理解噶、啊。你知唔知点解系啊？我哋系以偏概全啊。 啊 因为你唔肯俾啲嘢人睇啊嘛、 嗯， 因为你话嗰啲系绝密啊嘛，你如果唔想啲传媒以偏概全嘅，你够胆嘅，你咪将你成个教材啊刊登喺报章上边，交俾我哋，我哋帮你读出嚟，我哋帮你摆上网。嗱、啊，我哋咧大钱台咧，第三台咧嗰个 Facebook 咧，就而家咧就会转型咧为呢个反国民教育嘅网页嘅。啊！我哋随时会将呢啲嘢帮你摆上去噶，唔使客气啊！ 嗯， 啊唔收钱噶。 啊，校长就话咧，佢话啲传媒嘅报道用字咧较为尖锐，以偏概全，对学校又唔公平， 尖锐 容易引起外界误会吓、啊，所以啊有需要做啲澄清。 佢认为尖锐啊、嗯，你叫我听下啲网台啊，尖锐讲粗口添啊，嗰啲人，大佬尖锐。嗱、啊，讲翻啦，我哋琴日咧将呢个。 亚洲电视， 亚洲电视嗰、那个叫 ATV 焦点 啊， 啊原汁原味，不过播到一半我顶唔顺都删咗佢啦，咁啊终于惹起咧1万个 电邮啊， 5万个 啊 投诉 啊， 佢呢个广管局啊，而家又叫做电管局啦， 啊 系、啊、等于佢亚视咁几年嘅投诉嘅总和啊，喂。我哋都知道有啲影响力嘅，相信起码有1万个投诉里面有几千个系我哋 DBC 啲听众嚟嘅。 系 我哋 DBC 听众咧，就最 主动噶啦。 啊， 唉， 但系呢个吞数佢好奇怪哦，佢话咧仍在点算确实涉及有关节目嘅投诉数字啊，可能即系每日一路加，或者每分钟一路加紧上去 嘅。唔需要你有数字噶、啊，一个投诉你要处理噶。 啊， 啊多又要处理，少又要处理。但系话俾你听、嗯，如果一个广播机构、一个持牌机构、一个节目， 系 一个咁嘅几分钟或者一分钟节目，有过万人投诉， 嗯， 啊，你一定要处理噶。 系。 就而家劈炮唔捞啦。 系 嗱，嗰班冯绍玲咧，如果大家有睇咗亚洲电视，如果有当年有睇龙门阵嘅咧，即系讲紧就系廿年前、十几年前咧，冯绍玲咧就揸住架电单车嘅。啊，亚视咧就买咗架电单车俾佢嘅。佢就做特发嘅。 特发， 我就唔知道，原来而家做咗总编辑啊。阿嘉荣走咗之后，啊，咁而家佢都劈埋炮啦。 系 啊，冯绍玲就劈炮啦。 佢系今年五月分翻去亚视嘅。 琴日我哋就话以前忠厚唔讲啊，边条友写啦，而家终于就俾人人肉搜查。咁而家咪知道系以前大公报嘅总编辑， 系 啊呢、這个雷敬斌写嘅咯。即系你雷敬斌，大家知咩料啦？呢啲嗰啲咁嘅署名文章啊，呢啲大公文媒嘅署名文章，咪冚唥出自呢位大哥嘅手笔嘅咯。啊，唉，总之话俾你听啦。而家又有呢个传媒机构星岛喺六日里面 又俾人袭击、啊、 又俾人袭击、 哎、 大家要关注、嗯、我哋都话啦唔需要你星岛系一份、 嗯、 啊喉舌报又好宪报又好咩报纸都好佢一份传媒佢嘅总部个玻璃俾人撞烂之后呢佢新呢、這个呢、這个星岛新闻集团嘅门市部呢琴日、嗯、又俾人打烂晒啲玻璃 在尖东啊，嗯， 针对呢、這个肯定系针对星岛新闻集团噶啦。 嗯， 初初有啲传媒好过瘾嘅，逢之有传媒机构或者传媒人俾人袭击咧，紧要冷客观讲下啊，唔知系咪仲有其他因素嘅啊？等我哋调查下，唔需要客观嘅。嗱、啊，初初又话喂，嗰座大厦《星岛日报》啊，即系个总部筲箕湾嘅大厦，可能仲有第啲公司喺度嘅咧，关唔关佢事啊？咁，喂，而家六日之后咧。 嗯 就话俾你听咧，完全关星岛博士，因为星岛位于摩地道66号永安广场 U 之层18号铺咧，其实面积得200尺嘅啫。啊，当时有两个职员当值，啊，咁啊俾人俾啲凶徒走入嚟打烂咗两块落地玻璃，啊，咁就咁简单啦。如果唔系针对星岛，咁啊针对乜嘢咧？嗱、 嗯， 呢、這个肯定系针对传媒机构，嗱，接二连三。啊！呢、這个独立媒体啊，被狂徒走入去啊，破坏晒佢啲仪器之后 咧、 啊， 你讲佢第一次咧，啲凶徒袭击呢个系筲箕湾东旺道个星岛新闻诶集团大厦之后咧，后嚟好奇怪，架车咧系去到九龙湾 烧咗咯， 旧嘅地嘅，喺佢星岛集团旧地址嗰度啊，喺嗰度烧嘅， 即系成件事咧，话埋俾你听系同星岛 系啦，咪就系啦。 不过我哋啲传媒重要 啊， 懒客观。诶、hey, ，未必同新闻自由有关嘅，你想点啫？即系弄翻罗范招芬嗰句话，你想几有几多间报馆俾人烧、俾人破坏先当系真嘅咧？啊，想几多人、几多记者死你先当系真嘅咧？啊，喂，独立媒体《星岛日报》DBC 被打压，喂，究竟我哋呢香港啲传媒，究竟系咪觉得诶、欸、又唔关我事、啊？又攞翻嗰个德国牧师嗰个 Martin 啊，讲嗰句嘢啦。啊，当啲纳粹党喺德国先喐共产党嘅时候，冇人理；跟住喐工会嗰阵时，嗱、這、呢个牧师话唔系冇人理佢，唔关佢事，因为佢唔系共产党员。喐工会嗰阵时，我又唔系工会会员，关我咩事？ 跟住喐天主教徒， 喐天主教徒嗰时更加唔关我事，因为基督教牧师。啊，到到喐犹太人嗰时候唔关我事啊，我又唔系犹太佬。啊，跟住喐佢啦， 死咯啊！ 大镬啦，四野无人，全部俾人喐晒。嗱、啊，香港啲传媒就系咁噶，所以琴晚咧都有单嘢，我都又同大家分享一下。琴日我就应邀去呢个 FCC， 系外国记者会， 外国记者俱乐部 啊，嗯， 啊就向一班。美国驻港嘅记者， 嗯， 就讲呢个被邀请为啊， 系 一个 嗰啲 panelist 叫咩？ 系嗰啲系 研讨会嘅嘉宾， 出席嘉宾咧吓， 啊，唔系研讨 讲者 啦 ，panel 啊，即系研讨会嘅讲者啦，咁即系唔系净系你一个啦，如果唔系就叫你去演讲啦，佢叫 make a speech，panel 咧就唔同嘅，有几个人嘅叫 panel。咁有一个咧，南华早报俾人炒咗老记者咧，就喺北京用视像，跟住有一个叫做毛孟静嘅人， 大班仲有几秒钟啫，我谂一定要新闻后讲啦，好嘛？ 记者协会嘅主席麦燕婷，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计划在星期日搭直升机前往基隆以北，距离钓鱼岛140海里的彭佳聚，视察岛上的气象站，了解军力部署，还可能飞到防空识别区遥望钓鱼岛，了解钓鱼岛海域的形势，展示保钓决心。海空两军高度戒备，而视察过程将不会公开。有台湾立委批评马英九只是敢遥望钓鱼岛，不敢登岛，只会沦为国际的笑话。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座驾遇袭事件，新华社报道两名疑犯承认抢走丹羽座驾的日本国旗，被北京公安行政拘留。日本共同社报道，北京对袭击事件的疑犯从轻处理，只是行政拘留而没有提出起诉，是基于中日两国共同的想法，希望尽早结束事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工潮升级，空中服务员响应工会号召，在法兰克福、柏林和慕尼克三个机场发动新一轮的罢工，超过300班的航机被迫取消。代表超过18000名汉莎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员工的待遇，包括加薪 5% 和不再雇用临时工。劳资双方谈判持续超过一年，资方最终只是愿意加薪 3.5%， 而且要增加工时，谈判宣告破裂。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美国制造业和建筑开支数据都较预期差，令大市受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穿13000点，收市是报13035点，跌54点。苹果就买盘的吸纳，之前纳斯达克指数尾段回升，收市报3075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报1404点。欧洲股市是全线低收。体育消息，港队在伦敦轮椅剑击女子个人花剑 A 级的决赛，以全胜姿态打入决赛的余翠仪，以15-13反胜对手国家队的伍百丽，夺得金牌，实现三连冠。港队目前是拿到两金一银一铜，一共四面的奖牌，在奖牌榜排在第34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啦，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啊，排翻到北角码头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齐齐都要间风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嘅，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嘅，东隧过翻香港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嘅。

环 DBC 于文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环 DBC 于文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正史都有提过美人鱼。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佛州举行，为了助兴，找人扮成美人鱼增加气氛，但是就被人嘲笑美人鱼根本不存在。究竟世界上有没有美人鱼的呢？中国最早的博物志《山海经》记载，在南海有一种叫做鲛人的生物，外表人头鱼身。而司马迁所著的正史《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亦都提到秦始皇用人鱼的膏做蜡烛，好耐都不会熄灭的。另外1800年，日本大阪有人吊起一条人鱼，高1公尺，发出婴儿的喊声，但是就只有文字记录，当时未有相机，不可以留下确实的证据。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撤回同埋不撤回之间咧，我哋有好大嘅空间。 下下都要用绝食咁去解决问题，香港变咗无政府状态。 一班老人家60几岁都要绝食，其实就因为政府冥顽不灵。 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1，新聞前大班都讲到昨晚呢出席呢外国俱乐部。 我就听咗我哋有个嗰啲宣传声带呢，我听众话 DBC 就係一个真字。 係真字。 但梁振英呢个政府呢就係一个假字。嗯、我哋係货真假 实。仲有一个骗字添嘛，佢係。 梁振英嗰啲呢就假货嚟嘅。喂，呢度有成班友，喂，真係好难令人信服嘅。你作为香港嘅特区政府咧，一日到黑喺度车大， 唉，所以而家咪度日如年咯，大班啊， 冇晒 integrity， 即系完全冇诚信嘅。咁香港点可以俾你管落去咧？香港一个咁啊，一个国际城市，一个中国人认为啊，中国人认为啊，香港系唯一一个可以安居乐业嘅乐土， 嗯， 亦都香港人为香港骄傲嘅，觉得香港系一个咧。啊！十分成功嘅地方嚟嘅， 香港系中国嘅骄傲嚟噶，真系。 俾一班咁嘅人去管，喂，大佬啊，点搞啊？真系，唉，咁啊，琴晚咧又讲翻琴晚咧， 讲新闻自由系嘛？ 其实就讲香港嘅新闻审查， 系、 即系言论自由喺1997年之后咧、每况愈下。咁啊，请我讲咁，梗系去啦。咁、嗱，再长咧，除咗正话我讲嘅，有一个《南华早报》老记者、就俾佢炒鬼咗啦。因为本来专做中国新闻嘅，就俾个总编辑炒咗。啊，两年内咧未登过一篇稿， 系 本来写开做写咗20几年，啊，写开中国新闻嘅，就佢如果要登啲稿咧，就要写饮写食。終於炒埋，咁而家就喺北京，咁啊通過市長咧佢有啦，咁由佢講先啦，跟住到我啦，跟住到麥燕廷啦，麥燕廷係記者協會主席啦，咁啊跟住就到呢個我啦，跟住就應該到毛孟靜，另外到一個咧本來係財經記者嘅，就轉咗去發達啦，做 iBanker， 做投資銀行家。咁我翻鬼佬讲完之后呢，啊，喺北京咁嘅市长，咁到阿白燕廷啦，用咗差唔多10分钟时间讲香港啲传媒机构呢就俾啲啊亲中嘅人士买起晒啦，咁 耳蒙咗啦， 咁跟住呢就香港呢就啊即係言论审查越嚟越严重啦，跟住又话呢香港政府呢啲官员呢喺97之后呢啊就 鍾意吹风啦，选择性放料啦。 唔肯接受，即係唔可以见主席会㗎嘛，淨係邀約嘅係简介下。 咁尾喺度神啦，神到树叶都落埋啦。咁你知喺度我讲我冇好嘢讲㗎嘛。嗱我就话呢传媒机构呢啊被呢个言论啊即係自我审查之外呢、其实记者都有责任 的。 我就话记者本身是 co-defendant。即记者都是 即是共谋者佢哋 一个合谋者嚟嘅、啊。点解咁讲呢咁我梗係有理有据啦。啊我哋又要听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唉，又睇见个梁振英喺电视上边成日讲话嗰个空间好大，余地好大。喂，呢班人真系擘大眼车大炮，唔讲下佢又唔得嘅，又炸乱个病俾佢。喂，佢话咧政府就要施行国民教育，坚持。呢边咧就坚持收撤回，咁啊空间好大，其实冇空间啊！喂，佢讲呢个乜嘢说话嚟嘅？真系我香港人，喂，你人又瘦嘅、哦， 瘦乜鬼嘢？ 我啲有啲评论员啊，即系包括我哋有啲节目主持人都系啊，佢话系啊，空间好大啊，天同地啊，喂大佬啊，系冇空间啊，完全一边话一定要做，一边话一定唔俾你做，咁啊一啲空间都冇啊，系冇啊，其实而家系一样嘢嘅，政府就系收回。是没有讨论的空间的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撤一是不撤的。那边有空间的。所以他们讲的东西现在梁振英讲的东西香港人开始入脑我告诉你那里才大。 那么弊咯。 中毒了开始、啊、我告诉你中了这些叫 CY 毒我告诉你。那么昨晚的东西 我 告诉你发 现。我刚才讲的记者又是合谋者。 我用了十分钟。即系呢个麦燕婷，咁我话点解呢个十分钟演词嗰度，我举个例啦、我就话点解冇提 DBC 嘅咧？一个电台 系 啊，个电台嘅总编辑台长走出嚟话啊，俾中联版 系 啊，其中一个股东话中联版授意去打压 DBC， 要执咗佢。 系 我记者协会完全冇嘢讲过。当系冇呢件事发生，嗱，而家最好嘅例证啊，佢就坐喺我身边，讲咗十分钟嘢， 都冇提 过，DBC 系唔存在嘅， 吓、咁奇怪嘅， 啊，咁我一讲，咁跟住我梗系继续讲落去啦，嗱，九七之后，哇，我做风波啲茶杯，喺回归前做咗两年，冇嘢发生，九七之后，做咗十三个月，啊，我就喺电台门口俾人袭击，入咗医院两个月，一年货仔，跟住出咗院再做翻，嗰阵时你都喺度啦，你当然你系见证人啦，啊，嗰阵时系九八年啦，九九年就挨咗九九、二零、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五年，挨多五年后咧就俾人封咪，哇！当时咧系受到社会好大关注，我跟住到去年年尾，周融。吴志森被人封咪，嗱，我话我同阿周融虽然识咗好多年，都可以叫老友记，但我同佢咧就系死对头嚟嘅。OK， 佢仲要有嘢告我又成，嗱，我话但系佢被人封咪，我觉得都 系 好大件事。你唔可以因为话呢个条友黑人憎，佢被人封咪，咁跟住咧最唔可以一样嘢咧，就用佢哋交换咗个叫吴志森。嗱，吴志森咧就闹政府嘅，周融就擦鞋嘅，就后舌嚟嘅。我两个俾人封咪，冇人理。好啦，到 DBC 啦，我啲记者去咗边？于是我就要播一柄带。 喂，我用了很多心机找人去做了很短的几分钟、嗯、我要薄饼带埋去的嘛。其实我是用了英国用了美国佬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当年越战时候 Where's all the flowers gone?、就寓意呢 歌的、嗯、 其实就是 Where all the reporters gone? 那播得几播呢，那个 moderator, 他就在他就跟 Mark Inter 的同事来的。他就负责做主持人，他不给我播下去。为 什么呢？ 我够时间、 哦哦。 其实我刚刚播下去我就刚刚跟住下来拍了礼拜五遮打公园、 嗯。 我不要说一万人劈晒、嗯、即是包围晒整个遮打公园起码几千人、 嗯。 我是没有报纸报道的，只有、 嗯、 三张报纸、 嗯。 不是没有，有三张报纸，一张南华早报、 嗯、 说有千人集会。一个咧苹果喺呢个八卦嘅李白方嗰度话有千人集会，咁啊进步就最客观啦，就话有几千人， 嗯、 跟住最好笑咧 ，K 宝同 Now 咧就娱乐台播、嗯、，K 宝娱乐台咧就话五百人，嗱，我啲记者做咩嘅？我本来就咁继续讲嘅、嗯，但播到话 Where all the reporters gone 之后，我用嗰只歌咧打咗一次出嚟。嗯话啲记者去咗边咧？嗱、嗯，嗰、那个叫记者俱乐部，嗰个主持人又系记者，麦燕婷又系记者，在座好多系记者，佢唔俾我播，因为我可能我冒犯咗啲记者、 哦、 啊。跟住最好笑啊！咁我话你冇理由唔俾我播，呢啲就叫新闻审查啦。话、啊、我走噶啦、 啊啊， 你问下在座啲人啦，大家睇下拍掌啦，睇下边个俾我播啦。咁好多人拍掌，佢都系唔俾我播，跟住佢咧就要举手， 啊、 举手话啊，得三分一人举啊，我都费神拗起身走啦。点解呢？如果你有人举手话赞成三分一啫，咁你都要再要人举埋手，有冇人反对嘛？冇做呢样嘢，跟住仲好笑，佢问下一位讲者，嗰、那个就叫毛孟静，我而家好兴噶，毛孟静嗰晚都喺度噶，佢话你俾唔俾啊？大班播埋个剧，仲有一分钟，有同我拗拗咗几分钟。毛孟静话：，诶、哎，你系主持，你话事，只毛孟静 咁呢 个 主持咪唔清楚， 不知所谓。啲毛孟静只话：，系咪俾佢播咯？我最多我讲少啲嘢咯。 系 系啊，啱啊、嗯。所以毛孟静呢啲都唔系好人嚟嘅、 嗯。 我话俾你听，琴日就发生咁嘅事、嗯，我就拂袖而去。 嗯， 拜拜啊！坐你晒。 咁你请问你可唔可以将你嗰个演讲词咧，就翻译为广东话，然后等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讲咗先话， 系咁多咋？ 好都唔俾我讲、啊、 哦，真系。 我就想讲落去咧，播完名单继续讲咧，就话香港啲记者。 大班，你都要检讨一下。 唔系我， 可能你咧，你讲述嘅方式系太过铺排咧，太长啦。 系啊，已经尽量短用英文讲嘢快好多。OK， 我真系想讲一样，点解我话记者咧系 co-defendant 咧，佢系被告嚟嘅、 嗯。 你记者自己都自我审查、 嗯嗯。 你有个人喜好，你唔中意大班唔紧要， 嗯、 你唔中意周庸唔紧要，你认为星岛系侯舌报啊？就算琴日亚视。如果真系去到广场嗰个采访，俾、嗯、人阻挠，都系唔啱嘅。 唔啱唔啱啊！ 即系嗰日李柱明讲得最好啊！你口臭， 系 我唔中意，但我都要誓死保护你口臭。嗱、 嗯， 我就话记者本身，香港啲记者第一咧 ，simple and naive 啊，即系又头脑简单，又天真， 系 仲有一样嘢咧，系嗰种态度唔好啊。 系 嗱，我点解要咁讲咧？佢哋喺度怨话政府唔喂料俾你，乜、 嗯、 我哋做记者客人喂料嘅咩？话、 嗯、 香港仲有冇咩叫征调查报告嘅、 嗯？ 一味有人喂料，话、嗯、香港啲人咩记者嚟？我其实我成样嘢苦口婆心、 嗯， 去到业界嗰度讲，深入苦穴、 嗯。 我就想话俾大家听，我哋记者自己有责任嘅、 嗯，即系主动去发掘材料吓。 言论自由， 嗯、 言论自由系包括每一个人。就唔系由你去选择噶，你唔好谂住 DBC， 诶、哎，大班黑人憎，啊口臭，啊再加埋嗰班股东不知所谓，啱唔啦？佢哋自己鬼打鬼，龙、嗯、女鸡作反咪由佢咯。喂，你唔可以咁噶嘛？ 嗱，大班，你批评前线啲记者咧，我谂我完全都同意。不过我作为一个系喺前线做记者啊出身嘅吓，诶、啊、呢个老嘢咧，我都要讲一句。就系喺嗰个过程入边，你要明白咧，我哋今天嘅年青嘅记者都好痛苦嘅。即使你被委派去采访呢个系遮打花园嘅事干，你翻去写篇五百字嘅稿，你要影咗好多张相，系咪编辑一定用咧？ 嗱，我预咗 你真系冇符噶，真系 我预咗你咁讲噶啦，我预咗你咁讲噶啦。嗱，我话俾你听，当晚系冇记者嚟啊， 系咪？我即系咁讲， 唔系我解俾我而家即刻驳翻嚟，我当你麦燕婷啊，麦小姐，麦会长。 你起码嗰晚、所有记者喺晒政府总部，而学文思潮啲人都有走嚟遮打公园打气、就算編辑冇俾阿 Simon 你，冇叫你去采访遮打公园、你都跟住嚟睇下咩事嘛？你翻去话，如果編辑闹你，喂、我跟学文思潮人过去睇下嘅啫，你可以唔写咗唔报，但佢直情系唔拒绝啊，系唔报 ，OK， 我就要你反省呢样嘢啫，麦小姐，唔系林白。嗱，讲翻呢个浸会啊，有个听众咧，嗱，因为我哋就唔喺现场噶，佢话嗰个浸会咧，即系吕明才小呢间小学咧， 系 个办学团体派咗代表去广场嗰度咧，佢系俾广场啲人逼佢讲话要撤回呢个国民教育噶，唔系佢自愿讲出嚟噶，仲有啊， 系 佢系代表个人意见嘅啫， 吓、 究竟系咪撤回咧？仲要翻翻去个会嗰度倾啊，嗱、所以唔好开心字啊。阿林一华，我哋开心咗啊！ 系 啊，唔好开心字啊！嗱，有个网民系咁讲噶， 系 啊，我哋啲嗱，所以有人话我哋抽水啊，直话话，我话有万几人啊，琴日去投诉，咁我话起码我哋 DBC 相信都有几千个系 DBC 听众啩，咁我又觉得冇抽水啩，我谂我哋 DBC 听众系我即系抽帮 DBC 听众抽水啫，话我哋 DBC 听众好主动啫，啊，咁啊唔系抽水嘅，咁如果系。抽下水又冇乜所谓嗱，听下梁爱诗嗰种黑人憎，喂嗰种共产党嘅口吻出嚟话担心今日香港变咗无政府状态，而家香港好乱咩？啊，咩叫无政府状态咧？当年六四嗰阵时啊，五月份、六月份香港就无政府状态啦，但系都好有秩序。当时真系所有人上街，啊，中意揸架车去抗议又得，个个插支旗，啊，大嗌大叫筹钱，政府理都唔理当时嘅卫奕迅政府，啊，当时就真系争啲咁都陷入无政府状态啦。所以我哋成班人先走出嚟话要搞个支联会嘅，呢、这个就系历史。嗱，听下梁爱诗点噏啊！ 啊，当年要求就系话撤回咁，撤回咁，而家有冇咁嘅迫切咧？因为既然政府话。唔系急急于要推行国民教育，亦都讲咗话咨询范围好阔嘅，包括是否撤回。咁系咪大家可以即系理性一啲嚟到讨论呢？啊，我哋讲民主系讲包容，系讲理性，系嘛？唔系一定系我对你错，大家有乜嘢坐低嚟去倾，有秩序咁去解决问题。啊，如果下下都要用啲绝食啊、强占啊咁去解决问题嘅话咧，呢、这个香港变咗无政府状态。 香港变成无政府状态，咁其实我哋觉得呢一个非常之冇范性嘅言论咯。过往都有唔同嘅团体系就唔同嘅事进行罢工、罢课、绝食或者留守占领嘅行动，点解占领行动会俾人哋形容为无政府状态呢？占领中环都占领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亦都冇变成无政府状态。我哋觉得梁爱诗完全系唔体察民情，即系喺度含血喷人，为政府、为中央、为阿爷护航。 唉，咩叫民主？梁爱诗系唔识嘅。咩叫包容？梁爱诗都系唔识嘅。咩叫择善固执？佢更加唔识。咩叫从善如流？佢更加唔识。我话俾你听，都系个政府推一个政策出嚟，不论你嘅政策系好与坏，如果社会引起分化，引起咁大嘅回响，你就要收翻。嗱，呢个就叫做包容啦，呢、这个就叫做民主啦。香港是没有民主的，梁爱诗，你不要开，你不要讲废话啦。如果不是你老人家本来都有些人尊重下你的。如果不是连那份尊重都很快就没埋的，梁爱诗。啊，即是你是一个很虔诚的绝对的共产党员，没所谓。但在香港最紧要讲真话，就是一个真字。啊，如果你不识你就不要讲，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包容。啊！你都唔知咩叫无政府状态啊！咁样走出嚟危言耸听，即系话俾我哋听，梁爱诗出咗声，梁振英就要做嘢嘅，因为喺香港，梁爱诗系最有影响力嘅共产党员。梁爱诗出咗声，九月九号选举之后，如果个公民广场仍然有呢啲抗争嘅行动咧，我话俾你听。一定会清场啊！谂你都唔使谂啊！而家佢哋嘅态度就系企硬，佢话有好多空间，其实事实上系冇空间。 政府就一意孤行，一定要硬推呢个国民教育。呢、這个亦都系阿梁呢、這个吴克俭走去北京攞翻嚟嘅 order。呢个亦都系梁振英走去呢个苏梅岛做个 show， 啊行个圈走咗北京，俾北京俾中央政府丙完之后，翻嚟要做翻台好戏。 哦，又有任务在身， 一定要搞掂呢个国民教育。第二，一定要扫 DBC 嘅墙，就系、是、咁简单咁啊！如果咁样大家都唔明嘅话咧，啊，我就真系我都唔识讲嘢啦。所以咧，我哋咧有一日嘢讲咧，就讲足一日。 嗯， 啊，大家有嘢听咧，啊，就听得一日就一日。嗱、啊，我哋今日咧继续有呢个开放日嘅，直到星期六为止。 嗯， 咁亦都 咁会唔会殉做呢个延迟落延长嚟噶？ 咁如果有，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咁啊，梗系可以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昨晚再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大会话有8000人参与，今日再继续。咁再有一名嘅绝食人士晚上唔舒服要退出，现时有9个人继续绝食。家长关注组、教协同学民思潮都重申坚持政府必须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计划在星期日搭直升机前往基隆以北距离钓鱼岛140海里的彭佳聚，视察岛上的气象站，了解军力部署，还可能飞到防空识别区遥望钓鱼岛，了解钓鱼岛海域的形势，展示保钓的决心。海空两军高度戒备，而视察过程将不会公开。有台湾立委批评马英九只是敢遥望钓鱼岛，不敢登岛，只会沦为国际的笑话。而台湾民众对马英九的支持度再去到新低，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施政的满意度只是有21%，创执政以来的新低，而不满意的人就占了68%。日本驻华大使丹羽与一郎座驾遇袭事件，新华社报道两名疑犯承认抢走丹羽座驾的日本国旗，被北京公安行政拘留。日本共同社报道北京对袭击事件疑犯从轻处理，只是行政拘留而没有提出起诉，是基于中日两国共同的想法，希望尽早结束事件，避免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抵达北京展开访华的行程，与外长杨洁篪举行会谈。杨洁篪在会谈开始时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希拉里今次的访问，他说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的利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工潮升级，空中服务员响应工会的号召，在法兰克福、柏林和慕尼克三个机场发动新一轮的罢工，超过300班航机被迫取消。代表超过18000名汉莎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员工待遇，包括加薪 5% 和不再雇用临时工。劳资双方谈判持续超过一年，资方最终只是愿意加薪 3.5%， 而且要增加工时，谈判宣告破裂。工会上个星期五亦都曾经在法兰克福机场发起8个钟头的罢工，但资方态度仍然是强硬。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制造业和建筑开支数据都差过预期，令大市受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穿13000点，收市报13035点，跌54点。苹果有买盘的吸纳支持纳斯达克指数尾段回升，收报3075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1点，收在1404点。欧洲股市是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正啊吓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嗰边嘅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都几远噶，车龙去到呢个北角码头啊。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封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翻去呢个海港政府大楼，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见到啦，现时龙尾就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浙江街嘅，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咁至于新界两条隧道，西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前司长阿梁女士啊，真系厉害啦吓，学生哥、市民啊、学者各界都全部好有秩序。哇，呢啲叫做无政府状态、啊。记唔记得想当年啊，香港举行呢个世贸会议啊，韩国嗰班农民嚟到香港示威，哎，封晒成条告示打道，警方当时啊呼吁啲市民啊唔好出夜街，仲有啊发咗几百块，话成千块都有啊，催雷弹驱赶农民啊，咁呢啲都未叫无政府状态啦。啊，有啲人你唔帮小朋友，唔撑学民思潮都唔紧要啦，你抹黑佢真系西系假啦，冇计啦，鬼佢哋背景咁红当当咩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00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帮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我哋现代人嘅心灵空虚。我所指嘅唔系话一个20几岁嘅年青人，系反映紧父母啊， 成人世界 空虚。因为佢嘅人生咧，佢将佢所有嘅嘢等咗喺自己嘅下一代身， 延续咗喺个希望下一代延续佢个 dream 佢个梦想， 然后用自己嘅人生 hollow， 我哋所指嘅空洞无物啊。呢种空洞无物咧，系会让人活着嘅时候咧，失去安全感。越失去安全感嘅时候咧，你就越去依附某啲嘢系越紧嘅， 同埋有时表现出嚟会好极端啊。 所以我话呢样嘢咧，其实亦都值得我哋成年人去反思嘅。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我系李丽睿，立法会选举9月9日举行啦。各位选民记住朝早7:30到晚10:30带埋身份证去投票通知卡上面指定嘅投票站投票啦。想知多啲，即刻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问下啦。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数码台员工为民发声，捍卫言论自由。 杨先生话：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假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是真的。 支持 DBC， 肯为市民发声，肯讲真话，我百分百支持 DBC 广播。 我是陈凯琪，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林先生话支持数码电台继续营运。 Daniel 话撑 DBC， 香港一定要有言论自由。 百分百支持 DBC 员工，学文思潮，我哋支持你。 支持 DBC， 支持郑大班，同样为香港人发声。港运广东话朗读系统上， 守护香港，寸土必争，撑大班，阿请。 朱太话：九月二十二日，唐氏综合症协会卖旗，请多多支持，踊跃捐款。 阿 Jo 话：祝陈燕芳、怡芳九月十号生日快乐，青春美丽。 支持 DBC， 支持大班，仲有全体 DBC 员工以及黄伟文、邝太。 许生许太话 ：DBC 加油，祝淑珠生日快乐。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大家好，我是郑丽莎，我的力量可以令自己不断进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力量可以令香港进步呢？9月9号立法会选举还有4日就到，一起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啊！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查询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撤回和不撤回之间，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下下都要用绝食去解决问题，香港变成无政府状态。 一班老人家六十几岁都要绝食，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冥顽不灵， 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苹果评论今日的标题是不要再欺侮抹黑学生，学生、家长、市民坚决反对国民教育科的行动，显然触动了建制派、亲中力量和西环中联办的神经。这几日他们透过种种方法抹黑参与的家长和学生，昨日就有亲中部将将几位反对国民教育科的中坚分子讲成是黑手和打手。而亚洲电视一个名为 ATV 焦点的论证节目，同样将国民教育科的争议讲成是破坏派为选举制造的议题，又指学文思潮的年轻学生是被利用的棋子。而昨日前律政司司长、现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亦都忍不住批评学生、家长抗争的行动不合理。 学生的要求就是说撤回，撤回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迫切呢？因为既然政府说不是急急于要推行国民教育，亦都讲了话咨询范围很阔的，包括是否撤回，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即是理性一些来到讨论呢？我们讲民主是讲包容，是讲理性，是不是一定是我对你错，大家有什么坐低来去谈，有秩序那去解决问题。但如果下下都要用啲绝食啊、强占啊咁去解决问题嘅话咧，呢、这个香港变咗无政府状态。 亲中阵营建制派想为国民教育科保驾护航，想冲淡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嘅情绪咧，就唔难理解。只系佢哋用上抹黑嘅手法，实在系太站不住脚，太无理，亦都太反智。学文思潮嘅学生先至系反对国民教育科嘅推手、旗手。将他们讲成是政党的棋子，只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咁做不但太抬举香港嘅政党，亦都太低估家长市民嘅独立思考能力。至于梁爱诗女士指学生家长的绝食和占领行动令香港陷入无政府状态，更加是言过其实，毫无根据。更重要的是，即使反对国民教育的学生市民群情汹涌，怒意满腹，但他们仍然坚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从来都没有冲击政府总部，都没有扰乱秩序，更加没有损坏任何的财物设施。由上星期占领绝食行动开始以来，政府总部运作如常，官员、公务员进出大楼没有受任何滋扰和阻挠。那秩序井然的集会怎能够算得上是无政府状态呢？不要再用无聊无耻的大话来抹黑学生、家长和市民了，尽快搁置国民教育科，开展真正有意义的对话了。 另外，林恒子亦在他的专栏对于今次这个国民教育引起的局势作出分析和拆局，而结论就是说事到如今是非切不可的。林恒子说，在推动德育与国民教育上面，他明白特区政府并没有选择余地，但是港情始终有别于内地的国情，当局将它付之实行的时候，本来就应该事先多作微调，将它重新包装至到接近香港民情之后才推出。可惜梁振英在祖国上因为自身的问题引出满城风雨，多次碰壁，而几名重要的国员不是其身不正，就是不熟悉业务，更加不要讲基本政治常识了。因此与人一种无能、进退失据，甚至是前言不对后语、完全没有膊头的印象。政府为了转移视线，就将他的责任推卸，组成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并且留下不成比例的少数席位，虚位以待，高调邀请反对派加入。但是这种伎俩连未成年的学生也都一眼看穿了。由于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属于推动国教的中坚分子或者幕后黑手，其中有没有异见分子加入都是于事无补，绝对无法左右他的结局。政府一再邀请，而学民思潮和他的支持者不为所动，正好看出这班年轻人不慕虚名的色见。成千上万的市民响应反对国教大集会，这个不是一般的抗议嘉年华，大会有个清晰响亮而且广泛获得共鸣的命题，就是要撤回国民教育科。集会组织者设置空凳，虚位以待，希望能够同曾经高调表示乐于随时带埋接凳同市民沟通的梁振英。可惜有人撤座，但他就未见踪影。行政长官选择在昨天上班之前开声，表示国教没有撤回的空间，强调在撤回和不撤回之间商量的空间就很大。他又希望和示威者在没有撤回的先决条件之下展开对话。林恒子认为这样即是就是讲了等于没讲，充分显示出他的语言艺术。和行政长官的语言艺术比较，政务司司长算是心直口快，但是他今次的说辞是充满了盲点，因为他分不开个人品位的要求与从政者必须稳功稳政。林郑月娥说，他因为择善固执，因此国教并没有撤回余地，讲到很理直气壮，但是不通过那些拒绝接受国教，特别是那些为了救救孩子而挺身而出的政策理所当然，但是人民反对之声仍已，司长就成了夹心人。他当务之急是要判断说服北京容易，抑或是摆平港人就容易。一句择善固执只会招来更多也都以为自己的作为同样是择善固执者的反抗。林郑月娥说政府无意清场，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面有得色，好像表明他不是暴君。其实这样的讲法只是显示他牵涉政治未深的幼稚。当初李鹏、夜会、穿睡衣的吴以开希等一众天安门绝食青年，那阵他亦都没有清场的打算，但是结果又怎样呢？郑司长大概不会不知道了。政府择善等于认为反对者择恶，不要说政府会因此设法将恶压下去，就算乜嘢都不做，单单是这几句说话就足以迫使市民铁下心肠同政府对着干了。有能的从政者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技巧就是抚顺民情，在群情激动当中仍以为真理在我，曲常在彼， 政府点会做错咁呢？结果就只会将反对者逼进到同政府对决嘅死角。到此地步，为咗维持社会秩序，防暴队甚至坦克车就派上用场啦。呢、这个当然唔系任何港人或者系港官所愿见嘅，但系要防止出现呢种会使金融中心毁于一旦嘅情况，特区政府高层就唔应该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站喺至善嘅道德高地。事到如今，林孟子认为不切亦得切。 9:19，林恒子的分析和大班你看好像都一样，睇嚟个场一定会清的啦， 场就一定清的啦，你睇到的啦。今日个梁粉、有个叫梁粉最喜欢写埋啲万言书的。嗯。啊这个。 哦这个刘梦红登了全版广告啊。 在报纸上登全版广告。就说呢政府本身也一再表态反对任何洗脑教育。激烈反对的是不是无的放矢呢？他现在已经将这些反对国民教育的人呢打成激烈的反对 派、破坏派、亦都说你们是会搞到香港特区成为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那香港现在最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这个梁爱诗呢、就走出来说呢香港是无政府状态。咁即係话警告你啲人呢随时清场。跟住呢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呢巴闭啦，喺东方嘅专栏嗰度咁寫嘅。佢就问嗰班学文思潮班僆仔啲钱喺边度嚟，就标签佢哋做富贵学生哥。佢上个礼拜六下昼喺办公室睇文件，突然呢传咗嚟几可震动大厦嘅声音。以前遮打花园偶然都会有举行音乐会或者集会。佢就巴闭啦，佢即係话俾你听呢，佢个办公室呢就喺中环黄金地段。佢话佢个办公室可以听到一啲声响，但係从来都冇呢一份震撼感嘅。於是呢佢就伸佢个翘头出去望下，佢遮打花园就空空如也。咦，咁又冇音乐会 啊？ 原来啲震撼声系嚟自天马政府总部嘅反国教大会。佢话佢自己就冇去现场观察，佢不过听人噏，嗱以代目先啦。去过现场朋友就话俾佢听，现场嘅音响设备咧，啲影音设备咧系非常先进，三个大银幕，直如演唱会嘅架式一样。咁佢就话呢个天马同佢嘅办公大楼嘅距离，如果都可以感受到嗰种震撼呢，佢话现场使用啲咩货式嘅喇叭呢，諗都諗到啦。佢一啲电视台嘅记者更加赞嘅大会以客为尊，方便电视台采插条线就可以得到大会提供嘅现场摄录，起码有几个角度。咁即係话代表有几个镜头只要用几部机。嗰位学生哥，嗰位记者朋友呢喺采访之后呢亦都不禁话一句呢，富贵学生哥咁讲。嗱 孤陋寡闻嘅张 志刚。第一你唔好讲啲嘢字。第一以代目啦。第二边个记者话俾听啊，你讲个名嚟听下。唔系咩记者大晒咩，而家传媒霸权咩，我而家就好兴啲传媒霸权嘅，我话俾听。跟住呢佢话以当日嘅规模，又要搭台，又要报警，仲要租埋啲咁高级嘅音响，又有摄录队伍。佢话行内人估计，咁又边个行内人啊？佢话业界人、业余嘅人咧，根本就做唔到嘅。唔好讲话啲中学生添，佢保守估计唔使100万都要80万。咁跟住个总结就话咧，呢个就系凉粉。这个一登龙门升价10倍，老鼠跌落天秤，一朝得志语无伦次，战玉还山的张志刚就说呢，以当日的规模，起码要使100几万。咁跟住呢就说这个运动一直被包装成为学生哥自发的运动，又纯洁又可爱，而且拒绝政党参与同埋抽水，又以维护运动的独立性。但是上个礼拜有集会睇嚟呢，无论是财力讲财力讲专业讲组织，都不可能好像一个学生的活动的。幕后一定有搞手的。这些搞手是谁呢？有什么政治目的的？钱是在哪里来呢？ 作为一个局外人，真系好想知道，如果嗰位学生哥真系认为运动系独立自发，我唔该你介绍一下啦。佢哋十几岁，点解可以身怀绝技咧？咁 你张志刚同巴闭嗰支笔啊，绝技啦，真系嗰、那个脑又绝技啦。嗱，山窿白做真系吓。 嗰日啊，李柱明喺我哋遮打公园嘅集会都讲咗，啊，佢话睇见呢班学生哥，啊，就证明咧可我有希望。而家你张志刚无能啫，你几廿岁人啊，仲要做擦鞋仔先至上到位，你就以为人哋十零岁啲学生咧，你唔识做啲嘢咧？人哋就一定做唔到嘅， 有好多义工噶嘛，张先生。 我哋一阵揾学问思潮啲人，咪将佢啲疑问去解答咯。第一个问题，唔好狗眼睇人低。你张志刚无能啫，就唔代表啲学生无能。你话啲声音震撼，你坐喺中环啊高高在上嘅 office 嗰度，啲声音震撼系因为你心怯啊，系你心怯啊，唔系嗰啲喇叭，亦都唔系嗰啲音响。啊、所以阿辉哥，我哋快啲揾学文思潮啲人咧，等我哋澄清一下。嗱、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嘅电话，就1872111。电话旁边咧有位陈小姐，陈小姐早晨， 系， 早晨大班， 系你系家长吓系嘛，陈小姐， 系啊，我有两个人字， 女名才小学嘅家长，即系有两个人字， 担唔担心啊？ 我直情，我琴晚发生一件事，令我觉得直情恐惧，因为其实咧细路仔就琴晚同我讲。阿妈学校其实净系教你唱国歌，认识中国啫嘛，你嘈咩啫咁？ 哦， 咁我话女边个同你讲噶？你一晚做咩突然间变晒啊？因为其实我带去729上街，又去政府总部落住雨咁支持学民思潮，做足晒嘅。但系佢一晚就同我讲、校长讲噶嘛，你冇听到校长讲嘢嘅咩？校长同我哋讲咩咩咩？哇！我觉得直情学校嘅威力系好大嘅、我带佢去流汗啦。滴雨啦，咁但系佢都已经系用一晚就已经将我啲嘢咧冚晒咁滞，仲翻嚟同我讲阿妈，你有冇听嘢噶？哇、哦，真系 阿陈小姐啊，你知唔知啊？呢啲咧就系因为你嘅功劳。点解我要咁讲咧？因为你一路都好有家教。嗱，你一定以前咧喺呢件事发生之前咧，有教过你嘅小朋友尊师重道嘅，系咪啊？呢个就以言目睹，你自己细细个教啲小朋友，嗱，翻学校先听先生话，校长就啊，即系位高权重咧，当然就更加值得尊重啦。咁佢咪一路就觉得学家觉得喺学校老师教嘅嘢。校长讲嘅嘢一定系真理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先担心，其实呢样嘢就反映咗点解我哋咁担心嗰个国民教育咧，就系、是、因为喺学校最容易帮啲小朋友洗脑噶嘛、所以佢哋啲政府啲人话啊，譬如呢个咁嘅有钱佬啊，呢、這个陈志思讲、你学校教啫，你家长可以翻嚟帮佢啊。再洗脑噶嘛？唔得噶，而家就反映咗啦。陈小姐，好多谢你啊！你呢个就最好嘅例子。小朋友喺学校俾人洗咗脑之后咧，我哋喺屋企，尤其是我哋接触嘅时间，一定冇佢喺学校接触先生个时间咁长噶嘛。咁你有咩办法可以帮佢再？即系喺美国嚟讲嘅 debriefing 嘅，你试下帮人吓，你再帮佢再洗脑咧，系要用好多时间噶。嗱，琴日你睇咗新闻啦，嗰个韩国嗰个 Mooney 个教主死咗，咁啊再引起关注就系有个美国学生俾人捉咗去洗脑，佢屋企要有人标心标翻翻嚟，用咗好多钱揾啲心理学家再帮佢洗翻脑。啊！清洗翻啲毒素系要我用好多时间嘅，所以呢样嘢我哋要坚持反对咯。 其实坚持紧，同埋其实而家学校入面都好过分，因为其实我哋升中班啊，更加就敢怒又唔敢。 你个小朋友六年班噶？ 哎呀，大件事！ 你唔好讲出嚟，好似系四年班啫嘛。 我唔系四年班啊，阴公。咁我系敢怒不敢言，同埋其实咧，佢而家已经傻到咧，本身系一间基督教学校，但系因为升中班嘛，佢逢一五就要教国教。我每个小朋友除咗每日就要好似平常上九堂之外咧，我每日二三四都仲要上多一堂，即系每日上十堂阴公。 嗱、我不过恭喜你啊，陈小姐，点解恭喜你咧？嗱、第一就证明你有家教。咁第二你都知啦，女名才一间名校嚟噶，当年你都好辛苦先至啊，拱咗仔入去啦。嗱，发达嘅你唔使惊啊。嗱，我讲下啲实际嘢，讲下啲功利主义。因为而家呢间女名才咧，作为一间名校，佢同阿梁振英勾结， 去推行呢个国民教育呢，佢一定有奖金嘅。你嘅赏赐系咩呢？就话俾你听呢，大家睇住，你唔好话我大班今日喺度乱噏。咁出年派位，所以你就小心呢，你喺屋企记住呢，洗洗洗洗脑得啦。但係呢，我恭喜你佢出年一定入名校。因为呢，呢个就个赏赐嚟㗎，讲俾你听。嗱，佢就要将呢啲人派去边嘅学校呢，就要派返去天主教啲学校。所以我教你，你揀嗰啲天主教名校，华人啊、喇沙啊嗰啲呢，嗱，佢政府操控㗎嘛，派位嗰度有机啊，你我今次多话俾你，不过就好阴功。多谢电话去听新闻。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咁港股系低开，恒生指数最新系报19330点，跌99点；国企指数跌82点，报9113点。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喺政府总部外集会，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现时有9个人系绝食。咁家长关注组、教协同埋学民思潮都坚持，咁政府必须要撤回呢一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随即同中国外长杨洁篪会面。希拉里今日会同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会面，外界相信钓鱼岛的争议和南海主权纠纷会成为讨论的焦点。杨洁篪说，中美关系近年保持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亦都有利促进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他重申，中方愿意同美方就两国领导人达成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希拉里都重申美中的合作重要性，强调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是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关键。今次是希拉里今年以来第二次访华。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计划在星期日搭直升机前往基隆以北，距离钓鱼岛140海里的彭佳聚，视察岛上的气象站，了解军力部署，还可能飞到防空识别区遥望钓鱼岛，了解钓鱼岛海域的形势，展示保钓的决心。海空两军高度戒备，视察过程将不会公开。有台湾立委批评马英九只是敢遥望钓鱼岛，不敢登岛，只会沦为国际的笑话。而台湾民众对马英九的支持度再跌到去新低，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马英九施政的满意度只是有21%，创执政以来的低位，而不满意的人就占了6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咧，排翻去顺和广场噶。睇埋香港仔隧道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龙尾排翻去海港政府大楼咁远噶吓。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呢个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咧呢分钟啊排翻去芜湖街嗰边噶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走去新界区睇睇咧，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诶唔错噶，呢分钟回复翻正常方向噶吓，好啦好啦，一个反国民教育运动，哇确实俾我哋认识不少啊，除咗可以见到边啲学校系红当当爱国爱党之外咧吓，咁啊仲有啊见到一啲电视传媒体啦，啊究竟佢

印度东部的一种野米呢，就算缺磷都生长得好好。之后科学家发现这种野米有一组基因令到稻米缺磷都可以成长，就将这组基因移植到其他的米种。现在基因作物比传统的稻米产量增加了六成，这种技术有望大为提升印度米的产量。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撤回和不撤回之间呢，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下下都要用绝食去解决问题，香港变成无政府状态。 一班老人家六十几岁都要绝食，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冥顽不灵。 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政府不配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0，大班头先咧，各位家长啊，陈女士咧就讲话嗰个学生咧喺学校度咧就系俾嗰啲个系诶影响咗国歌啫嘛。嗱，一学校咧校长有权威有身份，佢哋包装就话哦，我哋依家是责任感啊，咩承担精神啊，关爱他人啊，尊重啊，四个核心价值咁样讲嘅真系啊！ 嗱，呢个 冠冕堂皇， 吕明才小学嘅校长咧就是、王杰年，咁、王杰年咧就系区议会嘅委任议员嚟， 巴闭啦 啊！咁啊，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喺新闻前咧，我哋同阿陈小姐讲开电话嘅，就未讲完嘅。其实就阿陈小姐就话咧，佢有带个小朋友咧去参加呢啲反对国民教育嘅运动，但系点知佢一开学，唔使两日即系就走翻嚟屋企讲，做咩要反对国民教育咧？咁我哋 唱国歌啫嘛。 咁我哋俾阿陈小姐讲下啦。陈、小姐，唔好意思啊，早晨。 系， 你继续讲啊。你咁你去翻到嗱，你系有带佢去嘅，其实去过几多次噶？有冇带佢游行啊？29号嗰日， 我系由维园行到尾嘅。 你有带佢去嘅？ 系 啊。 咁跟住就今次嗰、那个做公民广场嗰啲运动，你有带佢嘅？ 我都有带佢去嘅，落住雨都企喺度，咁啊去埋 DBC 撑。 啊，你哋埋遮打公园添嘅，带埋佢嚟。 系，多谢晒， 做晒嘅。 咁跟住佢一向嗱喺未开学前啦，我哋讲下。即 系 一路都受你影响噶啦，咁佢都知道点解身水身汗啊，大落大雨都去参加呢啲运动，就系、是、为咗反对国民教育同埋支持言论自由噶。佢其实你觉得佢有冇受到你感受到嘅咧？ 哦，有嘅，都俾我洗咗脑喺屋企都 会嗌，系 都会即系都会讲啊，诶唔好嘅嘢咁，但系、哇，琴日一个上昼，因为最近呢三日系翻上昼日，一个上昼又已经话翻嚟同我拗啦，你有咩理由反对啊？你点解要反对啫？人哋都冇嘢嘅，你反咩啫？咁我话诶，小朋友低 B 咗呢两日咁。 咁佢系有冇话俾你去听边个讲噶？ 系校长讲咯。 咁即系喺早讨会度讲嘅啫。 暂时可能都系早讨会同埋睇电视，咁佢校长就不嬲都锡小朋友嘅，咁跟住就电视都有讲啦，你点解咁样啊？你误会啦，咁我话、 你同佢睇咩电视啊？ 琴晚睇直播嘛，校长出嚟讲嘛， 即系睇直播，即系见到校长佢就好尊重佢， 系， 即系佢讲乜嘢咧就照单全收噶啦， 可能有咁嘅倾向。 咁你点同佢解释啊？ 咁我咪，我其实我嗰刻已经系好 short 停，唔系 short 咗噶啦，我都 即系好沮丧， 震惊啫， 咁就同佢倾一轮咁样咯，咁就但系跟住佢就唔出声啦，咁即系佢唔讲嘢，咁就暂时都要再同佢行多两转啦，谂住啲嚟个六日咁。 我谂你真系要同佢多啲沟通，因为点解咧？而家净系个早讨会啊，喺电视睇到啫。如果第日真系教书嘅时候，我都唔知道你点教。 哦，今个礼拜五开始教啦，咁所以就虽然琴日嗰个系咪叫徐比得闲出嚟好有型啊，第一又第二第三，咁、但系就睇个黄校长都好似冇乜意思睬大家啦，咁、就总之星期五就第一堂咁样咯。 我星期五就上第一堂噶啦， 今个星期五第一堂， 即系后日 八点到八点半。 哦，咁你翻嚟问下佢教咗啲乜嘢啦，啊？同埋啲咁秘密嘅嘢咧，你不如咁啦，你礼拜五晚打个电话俾阿郑家富，将呢个泄密。 哦，我呢啲都 OK 嘅，都会 disclose 出嚟，因为其实实在太恐怖啦。咁同埋你一晚就搞咁多嘢，咁我都唔知道佢第时会变成点咯。 嗯， 我都咁样，同埋就其实佢哋，我觉得佢办学宗旨都已经变，有乜理由冇晒我嘅早讨会咧？就全部。一是国民教育，一是就家堂，咁都枉为基督教学校咯。我觉得佢都已经， 好在你系，好在你系最后一年啫。咁 我仲有一个喺度， 仲有一个喺度， 我有两个人质。 咁你要做多啲功夫啊，真系辛苦你啊。不过我哋会继续反对嘅，我希望政府就，不过呢个政府我哋对佢冇期望啦，当然。但系睇喺压力之下咧，都唔系冇机会噶，随时有机会撤回噶，所以我哋要坚持啦，好唔好啊？ 咁同埋，我觉得就我都想讲下咩嗰、个空间好大，但系就大家唔该清楚谂下，佢个空间系点样修改，就唔系你撤回定 唔系冇空间 嘅， 你唔好俾呃咗你啊！ 唔好要系 我讲咩？点解冇空间咧？你唔好听梁振英讲嘢。嗱、当你有两个人嘅立场系南辕北辙嘅，一个就一定要展开。嗱，礼拜五已经开始啦。一边咧，学生家长嗰边咧，同埋社会人士咧， 撤回 就话撤回，咁边有空间啫？所以冇听梁振英噏啊，嗰啲叫空间呃你噶，系冇空间啊，根本冇得划船。 同埋呢个梁振英佢有权啊嘛，成个教育架构喺佢度系嘛吓， 所以 啲办六团都系， 所以我哋一定要倾硬嘅呢样嘢啊！多谢你啊，陈小姐，继续努力啊，真系戥你辛苦啊！ 系我而家痛苦。 我问下啊，两位小朋友啊，你叫佢唔好听啲大人乱噏，有时啲大人啲嘢都唔啱嘅。 听会听啊，阿要麦 Sir 真系。 好，多谢电话啊！咁而家另外一位 陆先生， 陆先生都系讲呢个女明才小学。 陆生你好，系 早晨。 呢个委任议员啊，黄杰连校长嘅啊， 早晨， 你好，讲 啊！你讲， 听到， 听到，听到，好清楚， 系就大班林伯， 你好，你好， 你好，系头先嗰位家长咧，我担心嘅，嗰、那个女名校嗰、那个校长咧，叫个细路啊，唔好翻去同屋企人讲啊，咁啊大镬，你明我意思啊？ 系系， 唉，有时呢个世界真系染红咗咧，就归晒癫咧，就好恐怖啊！大家听到呢个古讲咧，我头先真系净系 shopping 嘅啫， 系 真系震惊啊！啊嗱，讲下女小啊，琴日我喺现场嘅。我听住嗰个姓徐嗰、那个好似徐牧师讲系嗰个总干事嚟嘅，咁佢系总干事嚟嘅。咁、其实咧最初咧佢就讲系闸门嘅，讲到乌里马查无宁两可咧，跟住啲人嘘佢嘅， 系 个人先嘘佢嘅，有逼佢嘅，咁咧先至咧就开始有少少啲啲言反，跟住个主持人应该系陈景辉嚟嘅，当时就喂你讲清楚啲啊，唔该你啊，徐牧师，咁佢先无宁两可，跟住话。啊，咁啊主持，我应该系讲个人意见，定系个办学团体意见咧？哎，你先讲个人意见先啦。啊，陈燕飞又讲，咁啊，哦，咁如果我个人嘅话咧，都咩嘅支持不敢喎，我惊冇得捞喎。你听下呢句，其实你唔害我啊，你唔害我啊，阿景辉。咁跟住好多人拱佢，佢先至话，哎，咁如果真系逼我真系要讲个人意见咧，我就支持反国教啦。即系先唔好，我觉得好似好勉强，成日挥手话反国教反到咁样咯。即系情况就系咁。 即系其实佢就唔系代表话，等于而家今日好似咧睇咗啲新闻咧，好多人好开心，以为女明才嗰个办学团体浸信会咧就会收回成命，唔再推国教，呢个假嘅。 小心啲。 唔系，你直话家长都话礼拜五开始教噶啦。 系啊，小心啲睇咯。我就唔睇唔通。 即系唔好，即系唔好太早开心。 系啊，唔好太，啱啦，唔好太早开心。 所以个报章就唔同啦，外国报章我揸住嗰份叫做《大公报》，佢咁去引述阿余彼得讲嘅，佢话咧系 徐彼得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个人认为啊，引述阿徐生咁，佢话公民教育咧教国民教育咧更理想，并考虑咧属校，并考虑属校以德 育圣经公民教育推行，而办学团体浸信会联会咧，系将会将国教科咧系争议咧就系开会咁样讲吓。 系 啊，呢、這个就 系、 啊、 即系唔好咁快开心住啦，大家 啊。 好啊，多谢啊。 我觉得系冰山一角嘅咋。 好，我哋继续噶啦，冇噶啦，冇得褪嘅，大家都冇得褪嘅，系冇空间嘅，一定要撤回噶啦，呢、這个冇空间， 好多下而家搞紧嘅，知唔知啊？ 唔系完全冇讨论嘅空间，因为点解咧？一个政府我都系咁讲嘅，就算个政策系正嘅又好，系反嘅又好，系好嘅又好，唔好嘅又好。当你喺社会引起分化嘅时候，有啲咁大争议嘅时候咧，如果一个真系问责嘅政府咧，就要将佢撤回噶啦，呢个就唔使讲啦。即系等于当年啊。呢、這个啊黄毓民定嘅招，咁啊即系任权即刻褪汰啦，啊跟住啊悭电胆啲人话佢有利益冲突，佢又收翻啦，啊啲人话佢大花糖，佢即刻咧啊叫人查数，跟住仲叫要整个委员会出嚟，嗱、啊、呢啲咧我哋唔好理佢啱又好唔啱好，呢啲就叫择善固执啦，呢啲就叫从善如流啦。但系今时今日嘅梁振英咧，你几多十万人上街好，你点样坚持好？佢系完全听唔到你讲嘢嘅，仲喺度讲埋一啲咧不知所谓嘅嘢。咩叫有空间啫？当你各走极端嘅时候，即系话俾大家听咧，系完全冇空间可言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01， 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反对国民教育嘅大联盟发言啊，岑伟南嘅。点解我哋要揾咧岑伟南呢？因为佢就专责负责筹备主办公民广场活动嘅啊，嘅负责人嚟 嘅吓。 岑生。 早晨啊，伟南， 你今朝有冇睇机会睇到东方啊？呢、這个张志国行政会议啊成员巴闭喺度有啊，一朝得志语无伦次。佢就话你哋喺嗰个广场嗰度搞嗰啲音响啊、 啲 音设备咧，就系、是、非常之富贵、非常之专业。就咧冇80万都有100万噶啦，佢就问钱从何来，跟住就喺中学生边识搞啲咁嘅嘢咧？咁 话啲钱咧，呢啲咧系富贵学生哥嘅标题系嗰边稿吓。 咁、你诶，我哋要澄清一下噶，梗系要揾你系嘛？ 系 你讲讲嗰个设备系点？系啊咩设备啊？同埋边个负责噶？咁好唔好啊？ OK， 好啊，嗱，即系其实咧，礼拜六嗰日咧，嗰、那个嘅集会咧，就由呢、這、一个，即系我哋大联盟嗰边就系去佢主办啦。咁大联盟本身好多团体嘅，咁729嘅时候咧，即系729大游行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筹集咗啲钱嘅。咁嗰度就大约有30几万左右。咁其实咧，佢就话咧，星期六嗰个音乐会就话要80万至100万咧，第一样嘢呢个就一定唔系事实嚟嘅。即系嗱，我哋睇翻咧，即系我哋啲数咧就大约咧，其实就用50万左右嗰次。咁因为咧 用咗50万嘅 Production嗰边啲朋友啦，咁另外有好多人咧，其实佢都系义务帮， 好多义工啊嘛，都系呢个张志刚啊，即系管流寡民 嘅，即系可能佢唔会话收翻，真系去赚你钱咁样嘅， 唔系收市价啦嘛，梗系就算系吓，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嗱，其实最初咧做呢场嘅，如果大家咧喺嗰日喺现场咧，记得阿陈色之有提过啦，即系都话其实咧最初咧我哋都唔知道做唔做到嘅，咁后屘咧其实我哋都喺度睇，哇，其实要使嘅钱咧其实都唔系少，咁我哋都其实系会尝试问一下啊附近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譬如一啲专业人士啊，即系譬如律师啊或者医生咁样，即系佢哋可以即系容易啲 啦，即係問佢哋去籌一啲錢咁樣。咁但係其實呢最尾呢喺嗰日呢我哋就喺嗰日籌到嘅錢呢就大約係72萬左右，而家就未有最尾嗰個數嘅。 即係當日都喺現場籌咗70多萬嘅。 係雖然聽唔到聽 唔到。當日喺現場係籌咗70多萬嘅。 系啦， 咁加埋之前嘅30萬就100萬啦。 系啦， 咁但系 足够 嘅，但系嗰啲音响啊，嗰啲影音啲设备咧，就唔关啲学生事嘅。 唔关佢， 即系同学民思潮冇关系嘅，就系你哋嗰个反对国民教育嘅大联盟，通过喺 我哋本身筹钱，我哋就靠即系民间团体，即系唔同嘅团体一齐帮手做噶嘛。 通过筹款，就有一班义工。咁样就搞当日嘅音响同埋成个演唱会嘉年华会嗰个制作，就大约用咗50萬左右。 系啦系啦，冇错。 咁好清楚啦，咁冇嘅。张志刚嗰啲，佢哋做啲咩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啊， 掠水啊嘛， 明天更好基金啊，大家都记得啦。97年啊，当年你记唔记得97回归嗰时，唔系喺个海嗰度啊玩呢个花艇嘅？你记唔记得啊？ 笑死人啦！嗰啲 跟住落大雨啊！你知唔知使咗几多钱啊？ 我觉得佢 使咗2億啊！ 咁 似，因为佢哋习惯做嘢天一半地一半噶嘛，咁有咩办法啫？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抹黑嗰班后生仔嘅，即系就同我哋冇关系嘅。 吓系啦，咪即系话佢哋都有份一齐系去筹备帮手咯，但系其实钱嗰度我哋就清清楚楚嘅。 咁都系一啲专业嘅人士搞嘅，不过就用义工嘅方式系嘛？ 是啦，即其实佢哋都已经系好好人㗎啦，即系佢哋都系即系收返即系知道呢坛嘢有呢件事，佢哋好想支持咁样。咁所以譬如人工上面嗰啲位呢，即系其实系即系平咗好多嘅咁样。 好啦，咁好清楚啦，即系叫佢哋唔好照呢个张志刚呢啊，就唔好抹黑呢后生仔，就唔好讲到有阴谋又剩。咁啊继续支持啊啊实际。 好 多 谢 大家。多谢 你。唉，所以你话呢啲人呢一朝得志就语无伦次，啊喺度抹黑你后生仔。你作为行政会议成员， 好心佢又行内睇下咩情况出嚟 吓。以待目啊，听人喺度乱噏啊，你自己心怯，你就唔好话个喇叭搞到你心怯先得噶。 就算你唔敢落去现场，你睇电视啊，咁样睇得到咧，就系嗰啲司仪咧，同埋啲主办嘅代表咧，不停咁样去呼吁咧出席嘅市民，就话请你打开你银包，就住当晚嗰个制作费咧，请你都系付出一啲嘅支持，系咁样讲。 咁都几好啊！嗰日筹咗70多萬， 系好好，非常之好真系。 再加埋支持筹咗30多萬，就差唔多100萬噶。咁嗱，咁就清清楚。 嗱，呢啲冚唪都系个嗰件事啊，或者市民嗰个令唔到嘅，真系，或者诈听唔到系咪咧？真系啊！ 唔系听到，佢听到之后就认为你班友。哇！啲后生仔点会咁巴闭嘅？搞场咁嘅 show 出嚟啊！如果我哋都搞唔到嘅，啊，使100多萬咁，跟住咧就有幕后黑手啦，跟住再上纲上线，就跟住就啊勾结外国势力啊，乜嘢都讲得出嘅。 呢 啲 咪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咯，真系 吓。啊，唔系、啊，你睇翻今日大公报嘅井水集咧、啊，就话魔手已经伸进咗学生嘅绝食广场。 系 啊，佢话咧就而家拉埋阿黄丹落水啦，佢话嗰个六四分子黄丹咧，琴日喺台湾发表咩宣言，扬言要进行24小时绝食，声援香港学生反国教。佢黄丹喺西方主子啊，俾啲西方主子养到咧肚满肠肥， 哇！ 所以咧大概咧你话几折堕啦，大概咧都需要节食一下啦，啊！但系咧，佢竟然咧将香港啲少数学生嘅争议咧，同当年北京嗰场风波挂钩起嚟，两者相提并论，仲煽动学生要绝食罢课、抗争到底。啊，咁啊，认为咧呢、這个黄丹咧啊，就是、有豺狼嘅野心啊，恶毒至极。你讲到豺狼咧，我哋净系识香港得一只狼嘅，就梁振英，肚满肠肥咧。就冇咩人肚满肠肥得过呢个张志刚㗎喇。啊你睇下个样子就知㗎喇。啊我都唔怕得罪佢呢条友呢就贱肉还生。喂呢啲咁嘅人嚟嘅呢班后生仔好似嗰日李柱明咁讲啊70多岁人一路都好唔放心香港嘅民主运动。但係见到学民思潮呢班后生仔出嚟之后呢 终于 佢话好放心啦放下心头大石证明我哋香港嘅民主运动呢可以呢交棒出嚟啦、啊！有一班咁嘅后生仔咁出色，啊嘅后生仔咧， 啊，咁有主见啊，咁有道理啊，令我哋啲大人咧，其实咧真系丑嘅。你话搵呢班后生仔，同呢啲咁嘅梁振英啊、吹水我啊，尤其是张志刚啊呢啲人比咧，我话俾你听咧。你唔流冷汗，你唔流冷汗都几难的。 嗯。 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 DBC 呢就会继续开放嘅，每日九点半到夜晚黑五点半钟。 有导赏嘅团 一直到礼拜五。咁礼拜六呢就都系开放嘅。不过礼拜六呢就会我哋大部分嘅节目主持人都会出席嘅。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九龙西有五个议席，参选嘅有九张名单。一号名单是独立人士黄以谦， 二号是民主党黄碧云为首的五人名单， 三号民协谭国桥为首的五人名单， 四号独立民主派黄日旭， 五号民建联蒋丽云为首的五人名单， 六号人民力量黄毓民为首的四人名单， 七号香港关注会林依丽为首的四人名单， 八号西九新动力梁美芬为首的四人名单， 九号公民党毛孟静为首的两人名单。